下的做主，为什么到最后都在地上哭？骄傲的老虎，多情的驯鹿，冷血的猎人，到奔放漫步，我们又何故清白都玷污？ 没有晨钟暮鼓，只有多彩旋律带你翩翩起舞。DJ 一兵带你踏上音乐快速路，神清气爽，活力全开，畅通无阻。不切歌的音乐让你活力十足，随时随心好音乐非我莫属。如何收听，只有我最清楚。记住 MyFM 这个频率 100.5 MyFM 音乐快速路。 Hello， 大家早上好，北京时间6:08，这里是 MyFM 100.5音乐快思路，我是一斌。今天是1月18号，今天呢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娱乐消息要告诉大家，我相信大家也有所耳闻了哈，就是在昨天 Angelababy 终于生宝宝了哈。今天呢于是特别想要在这个时间段为大家送上了这首歌，嘿、hey!Angelababy 的 baby 到底怎么样呢？其实还蛮健康的哈，昨天呢生下了一个男孩，我相信对于他们全家来讲也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从此呢，黄晓明再加上 Angelababy 就等于是1+1=3了哈。嗯，恭喜这一家人。所以今天早上呢，我们要为 Angelababy 送上了这首 baby， 嗯，祝福他们幸福到永远喽。

苏打绿的喜欢寂寞，这里是 MyFM 100.5 音乐快速路，我是一冰。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今天和明天呢特别提示大家注意的是会有雪。今天全天是多云转小雪，最高温度2度，最低温度-3度，全天是微风的状况。然后到了明天呢，全天是雨加雪，然后就转晴了啊。最高温度2度，最低温度-8度，明天的风也会比较大一点，5到6级转4到5级。今天出门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外面有一点雾，没有关系，因为明天呢就会刮风了，而且风还比较大，所以就会把雾吹走了。于是到了星期五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迎来了晴朗的好天气。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我会觉得我有点大舌头，吴克群就是这样一首大舌头的歌了。 随时随心好音乐， 伤心写满了整个屏。 心少一点犹豫，快乐本来就没有保存陷阱，如果爱已经在手里就要好好握紧。 Baby 过去都已经过去，我都很在意，不只有任性耍点小脾气，今天以后情绪都自理，包含那些昨天一件小事竟然在意，孩子般的任性偶尔耍点小脾气，今天以后不管心酸委屈所有情绪自理，包含那些旧恋情，就是生病发烧咳嗽头晕手想打个点滴也满心疼自己， 早晨六点，闹钟还没响，很多人还没起床，而你却已经为了梦想奔波在路上。 我们为这样的你精心打造音乐快速路，给正在打拼的你最温暖的力量。 给正在打拼的你最温暖的力量。这里是 MyFM 101.5 音乐快速路，早上好，我是一斌。最近由苏有朋亲自执导的电影《嫌疑人 X 的现身》已经正式定档在4月1号的时候即将要登陆大荧幕了。那究竟讲的是什么事儿呢？就是首先要来介绍的是这两个男主角。首先是物理天才唐川，是由大家非常喜爱的，最近也是非常火的一线男明星王凯来扮演的。然后呢，数学天才石红是由张鲁一来扮演。这两个人呢，因为一个离奇的案件，然后惺惺相惜的去破除到底这个案件背后隐藏的真实的故事。 OK， 就是这样的一个事儿。最近好像王凯比较偏向于这种悬疑片。4月1号要不要去电影院好好的去看一下这部巨制呢？反正我会去，冲着王凯也会哈。当然苏有朋其实在刚开始走进我们的视线当中是因为小虎队的音乐，后来呢也是因为一些电影电视剧，现在呢已经转型当导演了。我们现在还是回味一下他早期的作品，苏有朋，珍惜。 在夕阳黄昏后陪着明月等寂寞，年少痴狂有时难遇晚秋风，经过你快乐时少烦恼多，经过我情深意浓缘分薄，谁说青春不能错，情愿热泪不低头，珍惜曾经拥有曾经牵过手，珍惜青春梦一场，珍惜相聚的时光，谁能年少不痴狂独自闯荡，就算月有阴和缺，就算人有悲和欢，谁能够不扬梦想这张帆，珍惜为我流的泪，珍惜为你的岁月，谁能无动又无衷这段珍贵，明天还有云要飞，亮着天空陪我醉，无怨无悔也是人生一种美。

我该如何存在？ 音乐多一点，广告少一点。这里是 MyFM 100.5。 很经典的来自温岚的祝我生日快乐，这里是 MyFM 100.5，我是一斌。最近呢有一个事儿挺轰动的，是什么事儿呢？就是郑爽同学哈，自己不是开了一个炸鸡店吗？前两天贴出了这个公告，就说从现在开始啊，我们的员工就可以放假了。首先这个放的就很早，人家放假要到3月8号。 也就是中间会放54天的假。于是网友们就开始说了：“爽妹妹，你们那儿还缺人不？我也想问，你们那儿还缺这个扫地的不？要不去你那儿兼一份职好了，就是一下能歇54天，真的很幸福哈、啊。”大家可以去问一问，了解一下。好，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虽然人家放假，但是我们这里有好音乐，对不对？而且我们的好音乐不潮，还不用花钱。林俊杰， 借钱吃海货不算不会过。 季新阁隆重推出春节海鲜大礼包， 公司福利，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 京津冀3地免费送货上门。 谢新阁咨询热线400-827-9818。 My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Come on. Hey greedy, don't fret. What you see is what you get. You need it, I have it. What you see is what you get. 做做做做边做就用左手，生活就不用想太多。蹦蹦蹦蹦，心动睁开眼睛，就记得当下的强烈。又是灵光一闪而过，牛顿也只苹果。我的念头不太啰嗦，现实间能如昨。 You go. 份滋养，呼唤我内心的渴望，好音乐的力量势不可挡。 My 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是 MyFM 100.5音乐快速路，我是一斌，来到了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时间。今天我们来聊的事儿，大家都很喜欢，就是吃。嗯，我也挺喜欢的。到底要怎么来聊一聊吃呢？很多人都说，如果一个人真的爱你的话，他一定会把西瓜中间那个第一口分给你吃。哎，于是今天早上我们就问的是，到底有什么能够和西瓜 中间第一口相媲美的。有人说，我知道，是旺旺雪饼上面的雪，是上面那个很有味道的那个一层调味料，对不对？还有人说是这个小浣熊方便面最后剩下那一点儿，最进味的那一点儿。到底你吃到什么的时候会觉得拥有了全世界？真的没有比它更好吃的东西呢？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今天早上欢迎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添加官方微信平台 TJ 小小 MyFM 1005，或者搜寻我的新浪微博一斌。一是一是的一，宾是一个王字旁一个几分钱的分，这两种互动形式正在全面开通当中。来和我互动的人的话，就可以赠送给你由天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带来的未来水母馆的门票两张，价值80元，每张票价的价值是80元哦。今天早上一定会送出6张，然后在我们的互动话题送出2张过后呢，在稍后我们的点名环节以及我们的彬彬有礼将继续为大家送上，准备好了没？两种互动形式你一定记住了，官方微信平台还有我们的新浪微博。当然了，在你互动的时候，我们还要邀请到逃跑计划为你带来你心中的那首歌《夜空中最亮的星》。 最亮的星能否听清，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哦，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记起，曾与我同行消失在风里的身影。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和会流泪的眼睛，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哦，越过谎言去拥抱你。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心，是否知道曾与我同行的身影如今在哪里？哦，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否在意，是等太阳升起还是意外先来临？我宁愿所有痛苦都留在心里，也不愿忘记你的眼睛，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哦，越过谎言去拥抱你。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

是拒绝伤悲，可发决心今后轮回。人往事不想凭记忆缠绕，缘分已经说走就走，没有挣扎。下雨，谁也不能阻挠。还剩下些什么？ 还剩下些什么？ 只剩下两滴冰冻的泪水，一滴花都就听一份自尊，一滴承诺于岁月的潮水。还留下些什么？万事拒绝伤悲，一刻花决心今后轮回。一刻花万事拒绝伤悲，一刻花决心今后轮回。 好歌播不停，好礼送不完，就在 MyFM 100.5。你好，我是蔡依林。 Yeah. 星正当红，音乐最流行， 汇聚全球潮流资讯，给你最硬的感官体验。 音乐快速路 is coming。 这里是 MyFM 100.5音乐快速路，早上好，我是一斌。今天早上我们的互动话题正在全面开启当中，今天就是问大家，当吃到什么的时候你觉得幸福感爆棚，哎呦真的是不行了，觉得你拥有了全世界，那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好，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互动平台当中，21 Nico 说辣条啊，爱吃辣条是不是？你很好满足呀，就是这基本上不到一块钱左右就觉得很开心了啊。那什么不开心的事儿，去吃一包辣条挺管用的，嗯，记得随身携带啊。 Happy 说给我一盘老醋花生，我将拥有满汉全席，谁也不能和我抢。老醋花生，嗯，我觉得我应该不会和你抢的，你放心吧。嗯，还会有听众说甜筒冰淇淋的最后一口，对，就是那个时候你会觉得这个冰淇淋在底下，然后呢加上甜筒，哎呀就是凉凉的脆脆的，吃到这里好想咬一口。还会有我们的开心小电工说西红柿炒鸡蛋就能够拥有全世界，这再配上米饭对不对，能够吃好几碗。甜楠楠打豆豆说酸辣粉加炸串加可乐，这个是标配哈，就是炸串一定要配可乐的，再加上酸辣粉够能吃的。芒果控小姐说砂锅烧烤，尤其是吃到咸鸡皮的时候，哈哈哈哈，然后她就没有再说了。我觉得这种形容就是没有办法用语言可以表达哈，那一刻真的拥有全世界。百合花说自己是属猫的，所以呢跟所有的鱼类一般都比较这个消灭啊，但是说他说除了鱿鱼其他都可以，一切的杀手哦，属猫爱吃鱼。 OK， 家里再养一个猫你们就可以了，可以开一个鱼场了。我们还看到不断的听众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哈，特别提示大家今天我们两种互动方式正在全面开通当中，而且为大家送上的呢是来自我们的水母馆的门票两张。我们这个百合花千万不要去吃水母啊，你应该是和海鲜也都比较喜欢对不对，水母是有毒的，千万不要。我们接下来有请薛之谦，我的心愿是世界和平，为我们带来这首一半。 多简单，所以自己可以为遗憾，被抛弃的人没习惯，想被人围起来就特别放不开，都在期待角色要换，别委屈了人才，别期待伤人的话变得柔，也别揭穿剧透的电影不好，你多难过你越反驳越像示弱，请别再招惹我，我可以为我们的散全担一半，可我偏要摧毁所有的好感，看上去能孤独得很圆满，少了有点不甘，但多了太烦，啦啦啦啦啦啦，多困难话有几句新鲜感，又有多难掩饰掉全程的伤感，我毁了艘小船，逼我们隔着岸， 旁观，最后一段对白还有点烂。你可以为我们的散不用承担，是我投入到一半感到不安，好过未来一点一点纠缠。我帮你摘下的那颗廉价指环，想赠品服从万人群涣散，心很酸眼很淡，难过若写不完，用情歌刁难。我非要求了的皇冠还不肯摘，在悲伤面前前去被离散，为何亏欠的开始无限扩散，该流的泪才刚刚流一半，别有关就两段，故事已经说完，懒得圆满。啦啦啦 亲爱，这里是 My FM 100.5。大家好，我是袁亚文。 My FM。 这份真情犯了什么错？ 不准哭，我不怕谁说这是个错误，只要你我坚持永不认输。 师傅，土豆削好了， 切。 葱也包好了， 切。 番茄也洗好了， 切。 MyFM 100.5 调好了， 不许切。 MyFM 100.5 永不切割的音乐频率。 MyFM 的电台情歌，这里是 MyFM 100.5，我是宜宾。最近呢时间很长，而且呢这个乐高的数，这个颗粒数也很有意思，很有寓意的，是88720个。你能够解答出来到底它是什么意思吗？爸爸，七是指妈妈，然后20呢就是爱你，哎，就是他的爱，哎呦。真的好用心哈，很暖心的一件事儿。分享过后呢，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要再次告诉大家的是我们的互动话题：吃到什么你会觉得幸福感爆棚？这个话题正在全面进行当中，在我们的稍后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将继续念起大家留言，并且随机抽选一位进行反打电话，为你送上我们的未来水母馆门票2张，价值80元哦，每张。好，我们有请李荣浩。如果能重来，你会不会选择做李白呢？ 妈，我回来了。 爸，我回来了。 儿子，我们回来了。 一年的忙碌，家人期盼平安。

上八点到十点 DJ Holy 为你开启两小时独家 Remix 音乐 Yes Club Time 只在 MyFM。 什么都不管，手机关了，世界变简单，暂停忙碌的大船，想脱掉责任感，想脱掉白衬衫，做些事让心情释然，不为别人，是自己喜欢，太多眼里的评判，想永远被称赞，是自找麻烦，不如自然。终于自我的人最勇敢，面对最热爱的，其实浪费时间是一种浪漫，自由自在那就跟浪漫想放下，像阳光想疯狂，找一片蔚蓝大海痛快冲浪，找一个豪华包厢点所有海歌唱响，向解放向分享，找一部开心电影笑得很爽，找一群知心朋友从黄昏聊到天微亮。太累了什么都不管，手机关了世界变简单，暂停忙碌的大船，想脱掉责任感，想脱掉白衬衫，做些事让心情释然，不为别人，是自己喜欢，太多眼里的评判，想永远被称赞，是自找麻烦，不如自然。终于自我的人最勇敢，面对最热爱的，其实浪费时间是一种浪漫，自由自在那就跟浪漫想放假，像阳光想疯狂，找一片蔚蓝大海痛快冲浪，找一个豪华包厢点所有海歌唱响，放假向解放想分享，找一部开心电影笑得很爽，找一群知心朋友从黄昏聊到天，抉择有时很困难，考虑越久脑袋越混乱，偶尔冲动也不坏，用直觉去判断，不需要太寒酸，有些事现在别去管，以后慢慢会得到答案，洒脱是个好习惯，用超级的幽默感收拾那小麻烦，快乐才最重要，拿什么给我也不还。 来自潘玉文的好想放假，这首歌是否唱出了你的心声呢？这里是 MyFM 1005音乐开思路，我是一冰。今天早上我们来聊的事儿也是发自你心里肺腑的事儿，就是发自肺腑的，你觉得吃到哪个东西你这个拥有了全世界，哎呦简直拥有了银河系呀、啊、拯救了银河系才能吃到它。蛋蛋熊说吃火锅，你也说出了我的心声。后面还有说喜欢吃糖醋里脊啊，嗯，就是奔跑在荒野的野雪兔说，感觉只要吃东西不管吃什么都会幸福感爆棚啊，压力大啊不开心的时候就吃零食，瞬间呢这个满血状态。他说谁让咱们是吃货呢，嗯挺好，有时候你会觉得其实吃货挺幸福的，爱吃是一个高兴的事儿，因为就是好多人会说哎呀那个我超抑郁没有办法解决，但是那些爱吃的人就会觉得我只要吃一块零食我就能够瞬间让我的世界全部亮起来，也是挺好的哈。稍后的时间当中我们再继续来盘点，那我们还是先来听歌，接下来的时间当中为您带来的是命运这首歌，当然了在稍后的时间当中我还会继续选择听来进行反打电话，然后为您送上我们的未来水母馆的价值80元的门票2张，希望幸运的人会是你，先来听歌咯。

些睡意的时候，可以喝瓶能量饮料提升醒脑， 打开窗户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或者调频 MyFM 100.5保持活跃好状态，吸收音乐正能量。 MyFM 这里是 MyFM 100.5音乐开思路，我是一斌。我们的听众说，只要吃肉就行。这个呢，就是他拥有全世界的一种美感了哈。所以今天早上我们的，想要问大家，到底 吃到什么你会觉得幸福感爆棚。嗯，还会有太阳公公说吃什么都行啊。还有我刚才看到好像是 Demon 这位听众，说冬天吃火锅，夏天吃凉皮儿，晚餐吃饺子，早餐吃馄饨。你看人家就是每一顿还要分得很清楚啊。还有 Steven 洋洋说吃饭的时候一定要有辣的东西，无辣不欢，即使没有辣的菜一定要放一罐辣椒酱。哎呀，有辣的东西就幸福感爆棚了。对，对于爱吃辣子的人来说呢，这个有辣的吃什么都是香的，是不是？现在呢我就要来反打电话了，希望幸运的人会是你。 最佳影片是每个细节都未曾删减， 最佳的音乐电台是每一首歌都被完整播放。 你现在收听的是 MyFM 100.5，永不切歌，永远给你最佳状态。 MyFM， 吃喝玩乐购，新年来有啊！ 有啊，奥特莱斯礼品折扣，贺新年，礼到福到，迎新春， 春联福袋大派送，吃喝玩乐优惠享不停。 巨伟影院两人观影，一人免单。 滨海新区云山道有啊，奥特莱斯。 上汽大众慕宁店，祝车友们新年大吉！

里是 MyFM 100.5音乐快速路，早上好，我是一斌。现在我们要来反打电话了，看一下我们今天谁是这个幸运的听众，能够获得我们由天津海上极地公园为大家带来的水母馆的门票两张呢。 喂，你好。 你好，这里是 MyFM 100.5，早上好。 哎，你好，一斌。 哎，早上好。 啊，我又抽中我了，太兴奋了。 您被抽中几次了？ 啊，这是第二次。 上次也 是我。上次那个。 啊。 对，之前您送过我一回那个，郝云的演唱会门票。 啊，好啊！今天早上我们的、 太激动了。 嗯，今天早上我们的互动话题是：吃到什么你会觉得幸福感爆棚？ 啊，我留言是那个吃到我妈做的饭，因为那个我老家是河北，爸妈没有在天津，然后每次那个放假回家什么的，然后吃到爸妈做的饭的话，就觉得特别幸福。就是吧，即使那个味道，对对对。 嗯，爸妈做的哪道菜你会觉得特别的独特吗？特别有家的味道？ 啊。我妈比较擅长做炖菜，比如说那个炖排骨啊什么的，然后就感觉即使味道和饭店的没有那么味重哈、啊、但是感觉特别好吃 啊，有家的味道。 然后妈妈做的，对，家的味道，妈妈做的饺子啊馅饼啊什么的都挺好的。 嗯嗯，这次过年会回家吗？ 会回啊，会回家。 哦，那恭喜你，马上就能吃到了啊。 啊，对啊。 我在说的时候好像你已经吃到的感觉，我都让你说饿了啊。今天早上非常开心。 是啊，我都快流口水啊。 非常恭喜你，因为今天呢被我们抽中，然后要为你送上的是未来水母馆的门票两张咯。 哦，好嘞，谢谢谢谢。关注咱节目越办越好。哎，好嘞，谢谢你啊。 好，再见。 嗯，好嘞。哎，好，再见。 我发现很多人都是想回家吃饭，觉得爸爸妈妈做饭是最好的啊。嗯，所以呢春节马上就要到了，大家马上就要实现这个愿望了，对不对？所以这些饭里面充满爱的味道，让你觉得瞬间拥有了全宇宙，满满的都是爱。好，接下来有请到的是张学友，为我们带来一首特别应时应景、满满的都是爱的歌曲，每天爱你多一些。 也曾失落，不再有梦，是你为我推开天窗，打开心锁，让希望又转动，忙碌奔波，偶尔迷惑，为了什么，是你给我一份感动，一个理由，不疲倦，不脆弱。这世界的永恒不多，让我们也成为一种，情深如海，不易如山，用一生爱不完。我的爱一天比一天更热烈，要给你多些再多些不停歇，让你的生命只有甜和没有遗忘，该怎么流泪。我的爱一天比一天更热烈，要给你多些再多些不停歇，让恋人总爱的每句誓言、不再难追，全都实现。生如歌，唱着欢乐，海阔天空，来去从容，不惹烦忧，游轮里

有你想不到，没有你听不到。 是八卦新闻，是娱乐头条，是音乐榜单，是潮流资讯。 没错，这里就是你最爱的 MyFM 100.5 音乐快速路， 这里的一切你不容错过。 这里的一切你不容错过，这里是 MyFM 100.5 音乐快速路，我是一斌。为大家带来一个最新的资讯哈，杨紫，大家还记得《家有儿女》里边的那个女孩吗？现在呢，已经活跃在各大荧屏当中了。前两天呢，在参加一个颁奖典礼的时候呢，遇到了自己的偶像赵薇，然后赵薇呢，就是也给她回复了她的这个微博，于是瞬间杨紫就说：“我真的是泪崩了，觉得自己超兴奋的。”于是你会发现，你的偶像总会有一些他自己的偶像，比如说很多人喜欢张艺兴，他喜欢林俊杰，然后林俊杰呢又喜欢 Michael Jackson。 我们总是会觉得，如果你有一个很好的偶像作为一个标榜的话，未来你一定会成功的。于是你也可以选择一个自己的偶像，像我的偶像就是我自己。好，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不跟大家开玩笑了啊，还是为大家带来的这首歌呢，就是来自刚才介绍到的杨紫的偶像赵薇为大家带来的这首《左耳》。然后稍后呢，我们会进行我们的车友俱乐部点名环节，然后为大家送上的是我们的水母馆的门票两张，然后紧接着就会有我们的彬彬有礼，我们的互动游戏呢依旧还会送两张票。所以在这一时间段，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我们会送出四张票。如果你想去的话，如果你的春节不知道要去哪里，哎，就来拿票咯。左耳， 听不清的耳语最诚恳，看不到的内心都忠贞，执着难得，总不会辜负你的单纯。谁不曾一时轻狂而消沉，谁不曾无意让别人恼恨。别怪身体偶尔会伤害你的灵魂，很痛忍一忍，回忆留给会痛的人。 我跟你说一个秘密， 爱免不了悔。 个人就可以不顾一切。 青春的旅途没有红灯，越走越快，你也成了过来人。 若爱，请深爱；爱听，请锁定 MyFM 100.5，给你随时随心好音乐。大家好，我是袁娅维。 清晨的微风，午后的阳光，傍晚的街灯，夜空的繁星，无论何时 MyFM 100.5，随时随心的好音乐陪在你身边。 一块钻石，一块白金，两个都这么美，我怎么决定？怎么办？我并不花心，可是心里两个人我搞不太清楚。楚楚，我的马子嘟嘟嘟，太多爱为你付出，还不如把楚楚楚。 说什么？只听到你和我的心跳。 什么？ 还说的句子让人发笑。 做什么？ 你不知道他的名字，或许你刚好意外地调到这个频率，他的名字叫音乐，他是音乐快速路，你心底的好声音。 这里是 MyFM 100.5 音乐快速路，咱好，我是一斌，来到了我们的点名环节，一听到这个声音，噔噔噔，就是我们的点名时间了。好，现在呢，我们要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俱乐部大家的点名情况。今天我提前说了，第五位将获得由我们的天津海昌极地公园带来的未来水母馆的门票两张。好，第一位是杨哥哥，第二位福建胖子，第三位青黄书生，第四位黄秀丽，第五位是 VV 恭喜啊。好，后面有未命名小冰冰，你叫冰冰也没有用，叫冰冰也未必能抽中你哈。还有土匪回来了和小伟，好，恭喜。看后面还有吗？等一下啊。好，小伟后面还有叮当爸爸、杨哥哥、傻袍子、月月麻麻以及猪猪虾。

剧情，时过境迁以后，我还一个人在你不在的北京。 什么礼？ 购物卡、美容卡、健身卡、霸王餐、演唱会门票，通通送给你咯。 哇哦，锁定早间6点到9点音乐快速录， 好礼互动单元， 这就是 彬彬有礼。 这就是彬彬有礼，我是一彬。好，来到了我们的互动时间了。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送唱的依旧是由天际海昌极地海洋公园为大家带来的未来水母馆的门票两张咯。好，这个问题今天特别的简单，我还会提前的告诉你，就是问题是什么，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了啊，我就问了啊。就是接下来我给大家播放一段音频，音频里面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如果特别熟又怎么办呢？特别熟又怎么办？好，你会觉得是不是特别无厘头？为什么突然问这个？一会儿听了你就知道了。来，我们听一下啊。 哎，找对象啊，真挺难的。他美的不敢下手，他丑的不会下手，他嫩的不忍下手，他老的又不愿下手，太熟的吧，又不好下手。所以别再问我，你咋还单着呢？我也不想天天吃狗粮，好吗？ 好，你知道了吧？为什么我问太熟的又怎么样呢？又怎么下手？又怎么不好下手了？所以我们一直单着。告诉我正确答案，我们就为你送上我们的门票了。好，现在我们看到，哎呦，微信平台要炸掉，就这套问的太简单了。你们这么多人都答对，明天问一个难一点的啊。好，现在呢，我们先来听歌，一会儿我们来公布正确答案了。王峰，飞得更高。 吃喝玩乐购，新年来有啊！ 有啊，奥特莱斯礼品折扣，贺新年，礼到福到，迎新春， 春联福袋大派送，吃喝玩乐优惠享不停。 巨威影院两人观影，一人免单。 滨海新区云山道有啊，奥特莱斯。 孩儿他爸，雾霾越来越重，得买几个口罩啊？ 买啥？有免费的。1月到2月车险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打给平安车险报价就送防雾霾口罩。 快打电话 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锁定 MyFM 100.5，让你精神满满，开心一整天。不信，听听看。 生命就像一条大河，时而宁静，时而疯狂。现实就像一把枷锁，把我困住，无法挣脱。沉迷样的生活锋利如刀，一次次将我重伤。我知道我要的那种幸福就在那边，

起床了，艾瑞起床，艾瑞起床上节目了。听说哟，最近个男神他又演了那个电影，里面好帅的 嘞。回来，直播了，直播了啊！ 哼，怎样？我们就是一个不按套路出牌的组合。 哦，我们还要为你带来奇葩的彬彬有礼。 够胆你就来。够胆你就来，这里是 MyFM 100.5 彬彬有礼，我是一彬。我们来公布正确答案咯，看一下太熟了怎样啊。 哎，找对象啊真挺难的，太美的不敢下手，太丑的不会下手，太嫩的不忍下手，太老的又不愿下手，太熟的吧又不好下手。所以别再问我你咋还单着呢，我也不想天天吃狗粮好吗。 嗯，太熟了怎样？太熟了不好下手。你答对了没？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当中，幸运的听众啊，大屏幕滚动起来！恭喜我们这位听众，一看就是我们的忠实听众，叫聆听，每天都在聆听我们的音乐快速录吧。恭喜中奖啊！稍后呢，告诉我们这个你的具体信息。好，现在我们继续来听歌喽。每天早上其实我们都会为大家送上门票，所以今天没抢到，没事还有明天呢，明天没事还有后天呢。周杰伦，《爱情废柴》。 圣诞节剩下单人的圣诞节，我了解最好又给我下起雪，怎么睡怎么刚好怎么狼狈，要不要拍成 MV 干脆，能有伤害是最美，剧情是你才写，有点误解我们之间，擦着雪不自不觉走了更远，绕着圈我怕你惦记一根烟，一整天我旋律哼了一千遍，小迷离我不醉不归，没有你的冬天我会一直躺着直到你出现，为你疯狂自强，你爱独白痛快哭个痛快，曲终人散你也走散，我承认我是爱情里的废柴，你的离开恨得太快，旋律哼了一千遍，小迷离我不醉不归，没有你的冬天我会一直躺着直到你出现，为你疯埋这场你爱，哭白痛快哭个痛快，曲终人散你也走散。 周杰伦《爱情废柴》，这里是 MyFM 101.5，我是一冰。现在的时间大概你已经上班了吧？如果说你现在还没在上班，还在起床，或者是你还在路上的话，那你一定要记得要好好努力了。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不好好奋斗的话，那就只能回去继承1600亿的家业了。其实这并不是一个笑话。著名的耐克的儿子，现在呢一直在奋斗，他并不想继承他父亲的家业，而是一直着迷于拍动画片。最近他刚刚完成了他长达5年的处女作《魔旋传说》，有的时候一天他可能只能拍1秒的镜头，但是他就是这样坚持了5年。在这个电影刚刚问世的时候呢，就获得了金球奖的最佳动画片的提名。所以很多人都说，你看这么有钱的人都在奋斗都在努力了，你还有什么理由呢？所以赶紧吧，加油了啊。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的最后，我们要为大家送上的这首歌呢，就是来自陈学冬的《不再见》。我也要下班喽，虽然我下班了，但是我还会努力的，努力为明天早上更好的上节目而准备着。明早6点到9点不见不散喽。 借钱吃海货， 不算不会过。 信心阁隆重推出春节海鲜大礼包， 公司福利，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 京津冀3D免费送货上门。 信心阁咨询热线400-827-9818。 1月15日，瑜伽铺环球购与铺子里21号文化创意社区同期全新亮相，现场免税购物节盛大启幕，万种海外原产商品，满100元即送超值现金券，更多惊喜等你来嗨！ 优美旋律绕耳畔，思想快乐透心田。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 白头也别让风雪染。